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就爱碎碎念的主持人阿麦，今天是节目的第15集，主题表演的大小事。从上次14集到现在出15集也大概过了一个半月，天哪，我已经一个半月没有录广播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想我，应该是有吧，还是已经忘记我了。那这中间呢，我跑去做了什么事情冷落了广播呢？我去上了果陀剧团的表演课，然后上次参加是2013年到现在2016，已经中间也隔了三年多，有很多不一样的心境跟感触想要分享给大家，但是没有办法在短短的时间内全部的掏心掏肺。而且今天节目现场邀请到了一位非常有魅力、声音又好听、集帅气于一身的特别来宾。我们先进第一段歌，第一段歌要送给大家的是郭靖的《每一天都不同》。 最讨厌要下不下的雨，可惜未来总是扑朔迷离。如果摔得越痛才越会飞行，快把我丢向最高的天空里。不喜欢别人说我幸运， 今天我邀请到我在果陀剧团的表演课的老师江国生老师来到现场。国生老师你好。 嗨，大家好，我是国生老师。 就是很高兴今天邀请你上节目。 我听过你们的广播，你们的节目好像很欢乐耶，为什么邀请我来的时候你就声音就这么严肃呢？ 很紧张，因为很紧张，而且那时候如果我跟手指在的话我就会比较疯狂。好，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国生老师聊一些关于表演这件事情。第一个想要请教国生老师的问题是，就是对你来讲，你觉得为什么你会决定要走上表演这条路？你觉得表演，你到底喜欢表演的什么？ 我本身呢，在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就对站在舞台上让大家很开心，或者是大家因为我唱一首歌，或者是说个笑话，然后大家笑得乐不可支，我觉得那很有成就感，你知道吗？嗯，就是会有一种你无论做什么底下有反应，然后你就觉得好像和某一种你跟底下有一种连接的一条线，然后越来越想抓住那条线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是怎么去操控那条线。于是后来我就发现，在读高中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居然有戏剧系这个东西，后来就很努力的想要去考上它。然后去读了之后呢，又发觉哎，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学的啦，就表演啊、导演啊、设计啊等等的。那我本身是学导演毕业的，那我最喜欢的做的事情其实是表演，当一个演员。 那所以就是感觉听起来就觉得表演是跟观众是有很密切的连结。像如果我在舞台上的时候，我觉得底下只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反应，就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或者是鼓舞吧。 因为我学的是舞台剧的表演，这个表演很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一再重复的排练，然后我觉得是对一个表演者来说，这是一个很安心的一个过程。你跟一群熟悉的人一起工作，然后排一个戏可能三四个月，然后你们的最大目的就是创造出最棒的一个，或者是最动容的，或者是一个最好笑的一个片段，或者一个戏，或一个某一种精神，或某一个角色，来让观众去看到跟感受到，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之前上课的时候，老师常常就是到后来就是要呈现之前啊，带着我们做了很多的角色探索，跟 你忘记了吗？你忘记我带你们做过什么了吗？就是角色探索，这是最重要的。好，其他的不记得没关系。 对，就角色探索。然后角色探索，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像，老师有一个部分是他把我们的角色带到一个不出现在剧本上的地方的那个部分，像菜市场，然后他们怎么买菜，然后他们平常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这个是我之前都没有想象过的，因为就觉得好像应该要专注在剧本上，然后要去揣摩剧本上的所有的状况，就已经让我已经有点应付不来了。但是反而在带离之后有一种重生的感觉，因为你会发现哦，原来这个角色他像我们一样，他也有平常的生活，那他平常的生活在我们的想象中会长什么样子。 因为有时候排戏啊，你会卡住，你会觉得哎，这些角色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讲，那其实你就会去探索说这个角色的价值观到底在哪里？那他平常生活都做哪些事情？那我觉得，学表演的人，或者真正你在做表演的人，你对角色的了解，你越来越多，或者是越来越深入的话，你比较能够掌握他，你比较能够相信那个台词在说些什么，因为你相信了，观众也就会相信。所以我上次是让你们哦，想象扮演这个角色去逛菜市场。我觉得菜市场很好玩，因为可以遇到好多不一样的人，然后你的反应就是需要呈现出来。它有点又像是数学题，你知道吗？就是说这是表演吸引我的地方，很像数学题，就是说，哎，这个反应对不对？也就是说，这个答案到底对不对？我觉得这很重要。你要去按照各种，比如客观的啊，或者是感性的分析，然后去觉得说。哦，原来他会那个时候可能会产生出这种反应，一旦对了，我会觉得那会非常棒。 像老师参加过这么多戏剧演出或者是制作舞台剧制作，那一定有各种不同的剧嘛，像老师之前三月底的时候有那个参加同档剧团的24小时40人创作，就是在24小时内创作出来然后演出，是一个很特别的形式嘛。那就是老师觉得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是这接触表演之后，这些戏剧作品有什么也是形式很特别，或是在你的心灵上或是有触动到什么特别的点啊，或是印象深刻的啦。 我在大学4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参加一个汪老师的制作，就是《海山传说环》，就是演那个国内我们原住民的故事。那为了要演那个戏呢，其实每天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晚上都要call排戏，6点钟。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吃完饭去那边。然后第一个就是赤脚跑步，因为老师希望我们要演原住民，然后他喜欢，他觉得我们应该学会赤脚走路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呢就觉得赤脚走路，然后就觉得哦好辛苦，可是我就觉得我又想要掌握这个角色。那除了跑步之外呢，我们还我自己那时候每天早上都还跑到篮球场，然后赤脚去打篮球，我就要增加我那个脚皮的那个感觉。然后我们暖完身还要大家一起学唱歌，那你就会觉得好，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好像用这样的方式生活着，那段时间就感觉到非常的难忘，就是用你戏里面的那个角色在生活着，然后唱的都是原住民的歌，然后跳了原住民的舞，然后常常也会找原住民老师跟我们上课，或在排练场上跟我们讲说，哦，原来他们说再见是这样啊，原来他们说，哦，你来我家，你走过那个弯，你听到溪水的声音就快到了。就会有进入他们一种的他们的文化，那你就会觉得很贴近。那表演就会变成是一种接近某一种文化的一个工具。事隔多年之后，我前年我也参加一个汪老师做的戏，他是做那个我带你游山玩水，他是集合了我们这种正常的听人还有聋人还有盲人这3种不一样的族群，我们一起去演一个戏。可是演的并不是说他们的生活啊或什么的，而是我们演的就是，有一个小说，有一个散文叫《我带你游山玩水》，我们一起去改编那个散文，然后我们去一起去演出。然后因为要演出那个戏呢，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手语。然后我们用手语跟盲人跟聋人一起沟通，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排练场，然后呢，汪老师呢什么话都没有跟我说，是说哎，国正你来了，然后就推一下旁边的有一个那个聋人朋友，就叫他过来跟我讲话。我那时候真是吓傻了，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跟他讲什么。然后就反正后来我知道说那是汪老师在测试我，我就不管了，我就跟他比手画脚，然后看不出他的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挑眉啊，我就用近期可能用我会的那种表情去让他知道说，哎，我不知道，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我们就鸡同鸭讲好久。然后后来呢，汪老师就安排比较多是我跟他一组上台演戏，就是我讲话他比手语，那我们就会有很多时间需要练习。那我会觉得说透过这个机会，我就可以跟很多盲人聋人交上朋友，觉得很开心。然后我最记得我们正式演出的时候，我跟他要负责有一场，我要一边讲，然后他要一边比手语。可是久而久之，我也会把他的手语多少学会一点。该我们要上场的时候呢，这位老兄他居然去上厕所了，而且出不来，然后我就只好自己硬着头皮走上去，我就边说边打手语，哦，那时候真是吓死我了，可是还好就这样可以过关了，真是。 那这样就感觉起来就是一个角色，它会变成你那个时候的生活的一部分，或者是甚至是你生活的全部。如果这样，就是会不会有一种就是就常常像看电影或者是看表演啊，就觉得那个角色可能很吸引人，或者他有一些他的叫什么特质， 你在你的一般的生活，你是可能渴望的或者是期待的，那会不会就是这样，可能会走不出来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状况，还蛮好奇的啊。 我觉得你是那个角色，你应该不会走不出来，但是你会比较聪明的可以去运用它。我在大三的时候，我演过一个学长的毕业制作，叫《魁上》，那里面就讲了一个是光源氏的故事。那天哪，光源氏是全日本最帅的男人，你知道吗？我那时候超紧张的，也很难做那个角色的功课。我怎么变成一个最帅的人？然后我就去观察我的学长姐，或者甚至我同学或者是学弟妹，怎么样男人是帅的？然后我就自己模拟一套说，如果我是帅哥的话，我心里是怎么想的。那套方法你也不是说平常拿出来用，你就会比较清楚说，哦，他们那时候可能现在想什么，然后他们为什么摆这个 pose， 或者是到底帅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我觉得这样的探索其实是当演员的一个最大的福利。因为有时候你要演各种不一样的角色，然后你就会去揣摩到各种不一样的心情。演员嘛，演久了你就知道怎么调动你的眉毛，你怎么知道摆动你的四肢，你就会比较清楚的、简单的、有效的、省力的告诉人家你生气了，告诉人家你喜欢上人家了，你就会很清楚的、很简单、很省力的告诉人家说我在不爽。这个就是表演拿来生活用的一些很好的地方。 我中间怀疑老师在就暗示我说他现在可能变得很帅啊，或者他学习 并不是。 好，那我们只好进行下一个。 人家都觉得是说，奇怪，你们演戏的人或者是学表演的人，会不会一天到晚就在演戏？我告诉你，并不会，因为那样很累，你知道吗？ 好，我相信你，我相信你。那我们可以进行， 因为我们去演戏是需要花钱的，好不好？我们是把演戏当作是一种工作。我平常没事，我干嘛去做那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好， 你无话可讲 ，no话 to say 哈。 OK， 那我们可以进行下一个题目了，耶、yeah ！那下一个题目呢，就是跟我有比较有关系，就是当了老师一个月的学生， 跟你比较有关系，你要问我？ 对啊，我说就是当了老师一个月的学生嘛，然后就是想要问老师说，就因为你现在在国托一直都是当就是有对上课，然后那在这个教学过程中有什么特别觉得受到学生们启发的啊，或是学生们启发的之类的？ 学生们启发你这句话讲两次，好，我是再讲第三次就很重要。我觉得教学相长啦。有时候学生学表演的那种热情啊，是我就觉得重新会鼓舞到我。那我自己是觉得很多人来学表演，可能一来他是圆梦，二来他是找生活上还有没有另外一种可能，三来他可能是学的怎么样可以站上舞台。我觉得每一个人来学表演的动机都不太一样。那我们教表演的就是提供一个平台，然后让他们去练习当这个月的表演者，让他们自己把当作是一个表演者在要求。因为那样子，因为一个表演者你其实是有个目标的，你要站上台演戏，那个演出其实就是你的目标，演好就是你的一个要求。然后你重新把这个要求跟目标放在你生活上，其实生活会多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出来。那为了要演好这个角色，你也必须跟自己做很多很多的沟通。我自己是觉得我在表演的时候，我就很常坐在排练场，即使没有我的戏的时候，我也很常去看别人怎么演这个角色，以及导演怎么根据别人演的然后给一些笔记。然后我很喜欢看一些台上的人跟台下的人不一样的一些变化。我自己在很多表演的细节上或者是心得上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发觉我的学生也还蛮喜欢听的。我就觉得这仿佛变成是我的某一种天命，我好像在十几年前有一个这样的感觉。为什么我对某些事情是比较敏感，然后刚好又可以学表演，然后又有个这样的机会可以跟我的学生来说这样的事情，那我就觉得那可能就是我这辈子需要做的事情。于是我也就教得很开心。我几乎很少同一班 的呈现都是做一样的啦，每次都我都把它当作是一个创作的心情在做，然后都会有不一样的题目，不按照那一班的人的不一样，对啊，如果调皮捣蛋多一点的话，我就做一个比较近的题目，如果比较近的一个班级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给他们嗨一点的题目，或做一个喜剧，这是不一样的。 我自己是觉得，我觉得在这一个月的课程里面啊，最辛苦的部分其实是花很多时间去看到自己。比如说老师中间有一些请我们去模拟一些时空的事件，或是时空背景去阐述那个事件，把自己的情绪跟心思放进去，感觉很像是，也不一定是挖伤疤啦，但是通常如果情绪比较强烈的话，就会是一个比较痛苦的过程，把这个掏出来去面对的时候，又是一个比较难以承受的状况。但是其实对后来，就是包括到后来再走角色探索，然后到最后上台演出，我觉得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有帮助到去凸显自己的 角色的情绪。 对对，角色的情绪。 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表演者，他不太可能说封闭自己的心灵，因为他要面对那些角色的喜怒哀乐，他要去能够理解。那他为什么有本事可以去理解？因为他也能够理解自己的。我觉得他必须要懂得人的某一种心情，而且透过角色，那角色可能不是一般的角色，可能心情有很多转折跟很多细腻的。那你要去揣摩他，你要去掌握他，你要去进入他，你也必须要有那方面的敏感。那怎么样让自己拥有那份敏感？就是你对自己要敏感，你要努力去看到自己，你要努力去挖自己。当然你看到之后，你挖了之后，你可能会出现你意想不到的，原来我是这样想，原来我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所以常常有时候演员是一个疯子啊，他就必须要体验一些别人不会体验到的一些情感跟生活。但不是说我们真的去要去杀一个人，或者是真的要做一个非常不伦的恋爱，这并不是，而是你要理解说当那个角色这么做的时候，他是怎么想，他心里面的那些苦痛跟喜乐是多么的巨大。你要能够体会跟敏锐的表达出来。 When I look into your eyes, it's like watching the night sky or a beautiful sunrise. Well, there's so much they hold.And just like them old stars, I see that you've come so far to be right where you are. How old is your soul? Well, I won't give up on us, even if the skies get rough. I'm giving you all my love. I'm still looking up. And when you're needing your space to do some navigating, I'll be here patiently waitingTo see what you find. Even the stars, they burn. Some even fall to the earth. We got a lot to learn. God knows we're worth it. No, I won't give upI don't want to be someone who walks away so easily. I'm here to stay and make the difference that I can make. Our differences, they do a lot to teach us how to use the tools and gifts we got. Yeah, we got a lot at stake. 现在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既然是最后一个问题，就要问老师说，就是在每一出戏的制作的尾声，或是已经演出结束之后，用什么方式让自己告诉自己说啊，已经结束了，或者是啊，这个角色他已经要跟我说再见了，这样子。 其实，如果一个很你参加一个很喜欢的剧组的时候，我像我啦，就会特别留意说今天是不是最后一场，然后每次演出完第一场、第二场，就是最后一个场景的时候，我就会心里面在后台的时候就觉得说，好，我现在可以跟这个角色道别了，我再也不用讲这些迷人的台词，这些迷人的情感。以前啊，可能会觉得有一点可惜跟不舍，可是后来你也会觉得说，哦，那就是一个缘分到了。我觉得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会更珍惜说跟这些其他演员同事的相处。我觉得一起排练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有趣的事情。那你跟角色告别了，接下来就是我们参加庆功宴，然后跟大家吃吃喝喝，那个其实也会帮助你说，哦 ，OK， 好，我现在离开这个剧组了。然后你就会很期待说，哎，会不会哪些制作又会再遇到同样的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啊！你又会在另外一出戏遇到一个之前合作过的演员，那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缘分，大家都会很开心。其实久了，你也会让自己说，那就归回原来的自己，然后再出发。因为舞台就是这样子，其实舞台迷人的地方就是刚开始进去剧场的时候，舞台是空的，什么颜色都没有。然后呢，要开始装这个道具啊、布景啊什么的，就会把一切都弄得很乱，或者是很有条理。但是就是很多东西，因为每一出戏都不一样，一直到最后一场演出，然后就拆台，拆台也是拆得光溜溜的，恢复到原来的样子。我觉得那很像是一个人生的缩影啊。对，一个戏结束之后，我们又重新，哎，为了服务下一个理念，我们又再出发。 好了，讲完了，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节目。 好，那时间实在是有点短暂，那我们只好要跟大家说声拜拜，下次见，拜拜。 下次见，还有可能会邀请我吗？ 有啊，要不要来跟我做长期的节目？ 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完，还是会有些遗憾，这一生有些短，晚安，晚安，在醒来之前，我才会说出再见。晚安，在天亮之后，那是非与你无关。我们离开荒芜的旅程，到没有阳光的白昼，你醒了，尽管我所有的美梦都没做完，你会不会突然的想起我，在某个没有睡意的清醒时刻，想把身上所有枷锁全部挣脱，只为自己做了选择。你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就这样等待到底是为了什么，不安的心渐渐干涸，失去了颜色，再也不会想起我。晚安， 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忙碌度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我们离开荒芜的绿洲，回到没有阳光的白昼。你醒了，尽管我所有的美梦都没做完。沉睡自己告别，你会不会突然的想起我，在某个没有睡意的清醒时刻，想把身上所有枷锁全部挣脱，只为自己做了选择。你会不会突然的忘记了，就这样等待的为了什么，不安的心渐渐干涸，失去了颜色，再也不会想起我。晚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晚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